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那个梦境的起源就是那些新人类找上门来要奉自己为首领，前提是他要帮他们设法拿下距此200公里的一处旧人类的聚居城镇。天知道，古星志看到新人类谈判小队中的那一张张脸时，内心翻涌着怎样汹涌的黑浪阴云。尤其其中几个人的脸他还在梦中见过，他们围着自己欢呼，因为自己成功消灭了丁秋云麾下的所有队员。看着他们，古星志就想起了无数次倒在血泊中死不瞑目的丁秋云。当时的古星志把所有人的脸都看了一遍，点上一根烟，看着那领头人问道： 你们为什么要找我？ 我们想委托你保护一个人。 嗯？ 据我所知，那人是你的故交，也是目前最让我们头疼的旧人类之一，早晚会被我们设法消灭，所以我们才想请你出山，只有你才能保护他。 古星志缓缓吐出一口烟。 他是谁？ 丁秋云。 古星志含着烟起身走到门边，将商场半开的门关紧。当日商场大门再也没有打开过，也再无一人走出，只有着潺潺的鲜血沿着门缝淌出，引来一群野物争相啜饮。而在料理完这些人后，满手鲜血的古星志就坐在死人堆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，任凭窗外的光影游移，由白到黑。他想，这和他的梦真的很像。他又想，如果那不断重复的梦魇是冥冥中的某种暗示，那他就顺手把苗头掐死在摇篮里也无妨。也正因为此，他才触怒了新人类一方。他们设下埋伏就是为了击杀古星志，谁想让丁秋云他们出了这个眉头。时间回到轰隆隆行驶的卡车内，丁秋云侧身看向古星志。 所以呢，你答应他了？ 古星志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，平静道： 我把他们赶走了。 丁秋云拖长声音哦了一声，随即他闭上眼睛再不言声。丁秋云这样的态度让严兰兰内心对古星志的评分直线下跌，他也不大想和古星志说话了，扣扣棚顶： 大尊，捡着平稳的路开，开慢点，丁队身上有伤。 车内陷入尴尬的寂静，唯有池小池很坦然地给自己找了一个安稳的休息点，他家老板的肚皮。他伸手按住伤处，暗暗皱眉。061也没了刚才在商店里的冷声冷气，责备道： 这么不小心。 池小池不要脸的撒娇： 疼。 061心间一疼，取了一张屏蔽痛觉的卡片给他用上。池小池笑嘻嘻地翻了个身，抱住老板的尾巴，跟061说悄悄话： 刘老师，你说老板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他上车开始就没理我了，我揉他他都不理。 061拿他没办法，只是一叹： 哎，他不会的，他只是怕弄脏你。 池小池蜷了蜷身，他想自己又不会嫌弃。骨头的隐痛消失，他索性放松地睡了过去。察觉到那人睡着后平稳的鼻息，古星志试探着伸出手想摸摸那人的眉眼， 但那被丁秋云枕着睡的黑豹却转过了头来。他没有发出威胁的低吼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古星志，目光冷极，像是在看一块肉。古星志将手缩回，无声嗤笑一声。他想，这一定是梦了，毕竟这豹子的存在委实太魔幻。至于丁秋云对自己那一眼带恨的注视，大概是自己梦做多了，把情节混淆了吧。连夜赶回小镇上后，严兰兰甚至没有叫醒池小池，指定了队内的一个年轻人，让他把池小池带回他宿舍中休憩，先别把他受伤的事情告知丁家父母。把队长安排得明明白白以后，严兰兰才把目光转向了古星志。照惯例，严兰兰开口询问， 你会什么？ 不等古星志回答，孙燕就上来把他拉走了，说是带老战友去吃饭，暗地里却对严兰兰使眼色，并主动引古星志往非核心地带走去。战友归战友，孙燕与古星志二人毕竟不熟，因为丁秋云对他展现出的敌意，就连孙燕也不敢全情信任古星志，只能先做冷处理，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古星志对此并无异议，不仅听从了安排，还颇为好奇地左右张望着。他还是第一次在梦里见到这样崭新的场景，与现实中截然不同。池小池被搬运回家的一路上都没醒，却在夜半时分被前胸一阵温热的舔舐感和磨人的颗粒感惊醒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老板不知怎么又溜进了卧室。他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，毛色鲜亮，银须洁净，爪心的血泥都细心剃去了。他拱开了自己的衣裳前襟，正轻轻用舌头舔着因为骨伤而导致的淤青红肿，温驯得让人心软。池小池被他舔得痒得不行，侧身伸手环住他的脑袋，轻声道， 这样不会好得更快的。 老板轻轻哦了一声，声音有些委屈。池小池哄他， 乖，别这么娘啊。 老板抬起水灵灵的眼睛，神情中似有央求。池小池想了想， 大概是这家伙觉得自己的表现太凶残了，怕我害怕他，才特意来讨好。 想着，他捧起豹子的脸，像对待曾经的狗肉一样往他脸颊上大大的亲了一口，爽朗一笑。 不怕，去，跑了一天了，早些睡吧。 豹子双爪搭在床边注视着他，眼睛宛如两颗渗透璀璨的宝石，光泽温润得很。 不想去睡啊？ 豹子把头轻轻靠在他肚皮上，吃小吃就笑了。他摸着手下油光水滑的毛皮，从仓库里又取了一张致梦卡放入使用槽中，让古星志再做一次梦，他就会明白何为现实了。他设定了使用时间，让古星志在凌晨五点做梦，自己则不住地轻抚着豹子丝滑柔软的皮毛，再度昏睡过去。趁着他睡着，黑豹谨慎地跳上了床，他在黑暗中温柔地看了他许久。豹子的耳朵极灵敏，因此池小池沉稳有力的心跳于他而言声如洪钟，叫他安心又有些后怕。他抬起爪子，轻轻拿爪尖细描着他的鼻子与嘴巴轮廓，反复如此，他才轻靠在池小池肩头睡了过去。大概是因为受伤影响了心绪，池小池又做梦了。梦里他和楼影在筒子楼左侧拐角处喂狗，七月的午后，阳光蓬勃的热力烤得人后背又麻又痒。池小池叼着半根盐水棒冰啜吸，手里拿着楼影的碗，碗里是楼影中午做的牛肉条，拿热饭拌了，香气扑鼻。小黄狗很喜欢这顿丰盛的大餐，热腾腾的吃得很香。池小池趁机叫它， 狗肉。 狗肉忙里偷闲的哦了一声。池小池转头对楼影道， 你看他高兴我叫他狗肉。 楼影颇无奈的看着半大的少年， 是因为你喂他东西吃，你叫他埋埋，他也…… 狗肉仿佛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，顺嘴叫了一声。 哇，这么没良心的，不给吃了。